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909集，敏感的吃货。问过了王小胖话之后，展昭和白玉堂索性跟欧阳少征借了他，一起带去谢府。展昭给他安排了个任务，他跟白玉堂去谢家调查的时候，王小胖借机找熟悉的丫鬟再问问有没有线索。有些话那些丫鬟怕惹上是非，应该不会跟官差说，但未必会瞒着隔壁邻居。等展昭和白玉堂到了谢府，有几个衙役已经在门口了。果然谢府上下已经得到消息，按照规矩他们是要派人去开封府认尸的。谢依婷妻妾成群，大小老婆五六个，一个个哭得泪人似的。展昭和白玉堂一打量，还真跟王小胖说的似的，都不擦粉，一个个素面朝天。走进谢府，果真到处都是佛像，而且显然家里常年焚香，这味儿都快赶上寺庙了。白玉堂一听一大群女人哭就头疼，想了想就问一旁管家， 你家掌柜的家里藏书画吗？ 值钱的书画老爷都不放在画廊的，全在家中的库房里。 于是五爷去看书画，留下展昭询问管家等人。谢府的库房不算太大，毕竟谢依画馆只是个普通的画馆，谢依婷拥有的稀世珍宝也是有限的。白玉堂走进库房，看墙上挂着的画，库房里除了书画还有几尊玉雕。白玉堂就问门口帮着开门的小厮， 你家老爷除了卖字画还卖别的吗？ 不卖别的了，不过老爷会帮朋友转手卖点东西，这几尊玉雕都是他朋友放在这儿的。 是什么朋友你知道吗？ 白玉堂盯着其中一座白玉佛像看。 不知道，老爷总说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具体我们做下人的也不敢多问。 白玉堂是行家，特别对玉器有研究，一眼看出这玉是古物，相当的名贵，绝对不是不值钱的东西。通常这种玉器凡是拥有的人都很少会卖掉，因为完全可以做传家宝一直传下去，即便有什么意外非要卖掉，也有大量的玉器行会抢着买。随便找个画馆这么暗地交易的理由只有一个，这玉器是见不得光的，换句话说是赃物。开封府里有各地盗窃失物的记录卷宗，白玉堂早前翻过，于是五爷就开始想。展昭询问了管家和几位夫人，问出来的线索还不如小胖跟几个丫鬟打听到的多，特别是几位夫人哭得厉害。展昭也无奈，让管家带几位夫人去开封府认一下尸体，就到后边库房找白玉堂。到了库房门口，就见白玉堂正背手站在一尊白玉佛像前，皱着眉头想心思。展昭往里凑凑，白玉堂突然抬头，展昭眨眨眼，两人对视了一会儿，白玉堂伸手一指那尊白玉佛， 不在近20年失窃的赃物记录里。 这耗子过目不忘的迹象啊。 两人离开了谢府，王小胖也跑出来了，几个丫头都吓坏了，一时半会儿没问出什么，他说这几天会接着帮忙问。展昭和白玉堂别过他就回开封府了。两人走在开封的大街上，此时天光都亮了，展昭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。 哎，又折腾一宿。 两人也没什么睡意了，这会儿附近的早点铺子都开门了，于是展昭拽着白玉堂去月河斋吃生煎包。月河斋的生煎包子是开封府最出名的，生煎包配上羊骨汤，每天都得排队才能吃上。展昭总是想吃， 但是总也排不上队。今天正好早了，铺子里还没什么人，于是拉着白玉堂就钻进去了。掌柜的乐呵呵招呼：“ 展大人，五爷，稀客呀，吃几个？”“ 50？不够，100。” 白玉堂无语地看着展昭，展昭叼着筷子：“ 我是想打包回去给小四子、外公他们尝尝，你别像看饭桶一样看着我。”“ 谁说你饭桶了？不要这么敏感。” 很快，羊骨汤和包子都上桌了，伙计跑去给两人准备打包的。展昭边夹着生煎包子蘸醋，边跟白玉堂闲聊：“ 没准真是黑吃黑，可是呢，手法又很像仇杀， 而且还死在了金家老宅。” 白玉堂边用筷子在一个生煎包子的两边戳了两个窟窿，边问展昭：“ 当年金家那一桩算是悬案吧？龙图阁有卷宗记载吗？”“ 没准，可以去翻翻看。不过吃完了早饭，我想先去一趟太学， 找林夫子。 也许能查到一些什么。对了，不过我要先回去看一眼多多。”“ 这小马生出来了，要不然养你房里去吧。”“ 好啊。让小五带着，说不定脑门上还能养出一个王子来。”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等展昭和白玉堂提着两大盒子的生煎包回到开封府，开封街上已经传开了协议画馆的掌柜死在金家老宅了，老诡异了。还有昨晚上打更的老谭碰上金家孙媳妇了，这是撞鬼了呀。展昭和白玉堂来到后院，就见众人都醒了，吃生煎包的同时围过来问案子。展昭大致说了一下，不知为何一大早就在开封府的旁域边吃生煎包子边摇头。 我就说啊，这个谢逸亭迟早得出事儿。”“ 你认识他？”“ 哎呀，不熟，不过啊，我听人提起过，这小子偶尔呢帮人销赃。嘿，不过啊，他这么机敏一个人应该知道进退，别是不小心过手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，结果被牵连了。”“ 老谭昨晚上吓得都差点尿裤子了，他真看见金家孙媳妇了？”“ 他孙媳妇不是20年前死了吗？那或者不也得40了吗？”“ 所以说是鬼啊，或者说是某种驻颜术。” 展昭和白玉堂联想到之前小胖说的谢宅失窃的事儿。展昭刚才也问管家了，管家说的确是半个月前丢了什么东西，不是库房里的，而是老爷书房里的，但是具体是什么谢逸亭没说，也不准人提起。但是失窃案件发生之后，谢逸亭整天都疑神疑鬼的，似乎是有什么心事儿。展昭去谢逸亭的书房转了一圈，也没发现什么异样，里边大多是些账本，都搬回来让人查阅了。吃了饭，展昭和白玉堂要去太学找林夫子，包岩和庞玉正巧也要去一趟。公孙要验尸，小梁子一大早跟赵普去丞相府了。赵普要跟王丞相谈点事情，小梁子正好跟王七学写字。于是没人带的小四子决定跟着众人去太学参观，同样没人带的还有天尊和阴侯，不过俩老头选择去找和尚下棋。姨妈们拿着赢来的钱买衣服去了，邹良去狗场看新出生的小狗，林业火在买衣服和看小狗之间挣扎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决定带着哑巴跟着哑巴一起去看狗狗。欧阳少征一宿没睡，补觉去了。龙桥广跟多罗去围场打猎，今天八王爷要进宫一天，安全南宫季负责，于是多罗得闲。最后开封府还剩下了一个闲着没事干的人，病书生吴一霍。吴一霍刚睡醒，展昭哄了半天，他勉强吃下去两个包子，就说塞得慌，胃疼，病样样的，看着似乎不怎么舒服。 小四子给他把了好几次脉，都没摸着个整脉，惊得一脑门汗。吴一货倒是拍拍他脑袋安慰他， 哎，放心吧，且死不了呢。 最后展昭他们去太学，也带上了顺便遛弯消食的病书生，走到半道遇上了歌清。歌清也是去太学的，赵兰被太后关禁闭了，不准他出门，他还惦记着那本马明谱呢，就叫歌清去帮他找来。歌清一看到展昭他们就一喜，可是往展昭他们身后一找，没看见天尊，瞬间蔫了。昨晚天尊也没去皇宫饮宴。众人无奈地看着歌清，这娃也太老实了，什么情绪都在脸上，真的不要紧吗？ 小青青，一会儿吃晚饭的时候天尊就回来了，你也来吧。 小四子拉着歌清的手安慰他，歌清脑袋点得跟鸡啄米似的。众人无力，可怜的孩子。拐过个弯，在欧阳将军府上又遇上了欧阳淳华，也是去太学。淳华是个机灵鬼，昨晚上他觉得欧阳少征似乎有些在意林夫子身边那位外侄，其实他也好奇，总觉得那人看着不怎么像林夫子的亲戚，都不是一个画风的，于是就想去打听打听。这下好了，众人就一起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